屌啊！你對我唔氣啊！我哋氣啊！我哋住一分半樓，啊點解啲一暗時頭我哋去工地，去街工地，伊個態度都冇搬好啊！啊，我就愛家搬，我等搬一塊什麼大塊，啊，尾啊，迄主任遐啊，啊，講伊到工地，伊叫我拖工仔搬，我欲按的，然后家搬，要出重的呢，嘿啊！啊，你怎麼在遐等？你幾下遐遐幾人？啊？會啦，無要安怎愛做啊，對無？啊！是才講啊，你啊在遐，你啊在遐等我，吼、哦。我逐工做吼，迄伊迄无头一直哭一直吹啊，对无？啊，我去甲工地，伊迄态度拢无搬啊，啊无搬嘿啊，无搬我就好啊，就甲你搬好，我再来做。啊，你直接等等我吼，我到时来我会敲你吼，好吧？拜拜。